过白鹭洲，留恋铜雀楼，夕阳染幽草，几度飞鸿，摇曳了江山远方。回望的如画，未与人闲休，心事情书浓，牵我双手，任发丝缠绕双眸。 昨夜鲜花满天，幸福在流传，流传往日悲欢眷恋。昨夜倾国倾城，不变的容颜，容颜瞬间已成永远。身边两侧万水千山，此刻倾国倾城，享受着永远，永远今夜如歌般委 回望的如画，未与人闲休，心事情书浓，牵我双手，任发丝缠绕双眸。 昨夜鲜花满天，幸福在流传，传往日悲欢眷恋。所以倾国倾城，不变的容颜，容颜瞬间已成永远。此刻鲜花满天，幸福在身边， 身边两侧万水千山， 此刻倾国倾城，享受着永远， 永远今夜如歌般委婉。 此刻倾国倾城，享受着永远。